想当年私自离家光回去，为替我时时刻刻把你寻觅，柴家人四处寻找不要走， 请听《杜十娘》当中的“闻听此言”。 人呐、啊，多情还真 当飞呀、啊，这头发难相逢，决心一定我强忍热泪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闯宫。